北京时间19点整，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恰是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FM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986，精彩随行期待。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们是 831， 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 快车道 FM。 加足马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欢迎收听 Car Mix， 大家好，我是赫儿。直播间很少来一整支乐队这么热闹。其实这个乐队呢，之前我了解的并不是很多，但是我听完了他们最近的一整张专辑，我才觉得哦，原来他们是这样的831组合。他们的音乐呢，给我的感觉就是会有某个点抓到你的心里，让你瞬间的产生共鸣。听他们的音乐会有一种特别开心的感觉，很想吐槽呀，然后很想聊八卦呀，很想，反正就很多的想法冒出来，这样的一个很好玩的乐队。我们有请台湾乐队831。 大家好，我们是 831。 大家好，我是 keyboard 手小菊。 我是主唱阿蒲。 嗨，我是鼓手阿电。 大家好，我是吉他手 B。 嗨，我是贝斯手霸天。 我先问了，为什么要叫831啊？ 我是主唱阿蒲。831其实是我们成军的日子，8月31号，因为我们是在暑假最后一天成军的乐团，高中结束的暑假组成这个乐团， 五个都是高中同学。 阿电是后来加入了，阿电是小菊大学同学，然后我们四个，其他四个人是高中同学， 所以你们就都是同学就对了，是吧？ 对对对，同届。 小菊是团长兼键盘，对吧？ 是的。 有没有一些麻烦的事情？我看大家都比较欢脱，不好管的事情。 不好管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个乐团的时间掌控能力非常的差。 总迟到是吗？ 对，就是我们只要约练团，比如说我们今天约下午2点练就好了，我们大概会到下午4点才正式开始练。 所以我知道你们的歌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就翻白眼一定是他们这样，然后你就翻死了，对吧？所以你应该是团里最会翻白眼的一个人，是吧？ 哦，大家都很会翻对，大家可以去看我们翻白眼 MV 就知道了。 我们先说最近发的这张专辑叫做《生存指南》。 其实《生存指南》是我们写给我们这个世代的年轻人社会上生存的一个，希望是大家的一个生活的说明书。 其中这个专辑我听到有一首歌，它开始前奏出来的时候我就吓到了，叫《饥饿游戏》，嗯，很有冲击力啊。 哦，谢谢，因为我们前奏是我们是跟就是李琦弦乐团，然后再跟北京的弦乐团合作。一直以来巴山的编曲都不只是乐团的方面，那首歌我们希望可以做出好像这叫做 有电影感， 对 对， 因为我们觉得生活就是一场战争啊。 你这样说好像有点悲观呀。 不会啊，不会啊，这大家每天， 所以你们天天都是打起来的是吧？你们谁的武力比较好，武力值比较好？ 对，我的伤害值算是蛮高的。 不会啊，你看起来最温和啊。 就是看起来温和的人最可怕。 哇，就不说话的人最可怕。 对， 那应该小菊应该是最不可怕的是吗？ 哦，对，我是全团最温和的。对，欢迎大家来跟我做朋友。 你是最被欺负的。 对， 这最高的应该武力值最爸， 我没有啊，没有啦。今天其实我们其实不太吵架的，我们几个人， 对， 是吗？ 蛮真的，真的， 因为我认识太久了，就是从高中到现在， 男闺蜜，可以这么说吗？ 哎，可以这么说， 好朋友， 真的蛮闺蜜的，我们五个人。 嗯，阿电呢？你觉得呢？ 我跟小菊非常的要好，在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我是那个乐音社的热门音乐。 阿健，你说话小心点，你这样在站队，你知道吗？只跟小菊最要好，其他三个怎么办？ 没关系啊，回去自己慢慢 回去再打。 小菊那时候是吉他社社长，那时候我们就是两个人要好，可是我们底下的社员是非常不要好的。 对，没有错， 我上看到会打起来。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两个社长要好，可是底下的人就不是很好。 对，我跟阿健会在表面假装的很和平，然后就是一直鼓吹下面的社员。 对对对，试一下讲话， 跟他们吵，跟他们吵。 你们是玩社团玩哪里？ 你们在生活中我觉得是一个很敢说很敢做的一群人，那音乐当中也是有一点点叛逆，可以这么说吗？ 会是吧。 你们当中谁最叛逆最不听话？ 不听话。 哎，怎么瞬间安静了？ 对，不听话，因为我们大家都不听话。 对，就没有罪 的话就不会去玩乐队。 你知道这个年纪还在搞乐队就是不听话。 这个年纪是指，因为我还不知道你们的年纪。 18岁。 很感谢。 没有，我30。 对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爸妈来说，就是因为我们就是他们都希望我们在大学，可能大学毕业之后会找一个稳定安稳的工作。 对， 但是我们每个人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就是一直在玩巴山这个乐团， 所以又有了一首歌叫做妈妈最常说的十句话，是吧？ 没错。 哎呦，我的记忆力好好。好开心。 对， 那平时你们这个压力大的时候会用什么方法发泄？ 发泄哦， 嗯，玩乐队吗？狂砸吉他。 我们进练团是好好的练个团，发泄一下吧。 用音乐发泄。 我们最长时间是用音乐发泄。 你们是应该用迟到发泄才对，时间都记不住的。OK， 那我们刚刚暂时先了解了一下这个非常可爱的乐队乐团，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Carmix， 欢迎回来。今天请到的是台湾乐团831，我们就来聊天了。要问一些关于专辑歌曲上面的事情，就是有一首歌叫做《玩滑板的孩子不会变坏》。这首歌谁会玩滑板啊？都会吗？ 阿普会吗？ 我跟阿电还有刘B会玩。 所以这首歌是你们三个主唱来的， 这首歌是我写的，对， 所以你们是不会变坏的，其他两个是会的， 没错。 因为里面有一句歌词是玩滑板的孩子不会变坏，只会变帅，所以你变帅是因为玩滑板了，对吧？ 没有，因为这首歌其实我们在玩的是，以前会想要玩滑板是因为觉得玩滑板的人好帅啊。那可是自己去玩你会觉得自己很帅，但其实大家看你摔跤的时候都觉得那个很蠢。所以 你歌里明明不是这么写的，你 歌 里 说 摔跤再站起来是很坚强，好吗？ 对对对，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觉得自己帅啊帅啊帅到掉渣，但别人看我是摔啊摔啊摔得像傻瓜。 蠢到掉渣。 对，摔得像傻瓜。那其实 我们觉得做任何事情都像玩滑板，就是你要自己要对自己有信心，直到某一天连大家都对你刮目相看的时候，那时候才是成功的时候。 这首歌是一个很套路的歌曲，比如说滑冰的什么孩子不会变坏， 也可以 滑雪的孩子不会变坏， 大家都会，爸妈都会说那个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 对，爱笑的女孩不会变坏之类的，是吧？好，一个很套路的歌。其实说到套路，我觉得你们的歌曲都有套路，比如说你们的歌曲会经常的很喜欢用叠字，什么翻了翻了翻，拎啊拎啊拎，什么干了干了干这种的， 就是这种歌学画的一样。 这种歌词是不是太好写啊？ 就比较好记啊。 哦，对，这个倒是。 因为如果太拗口，人家说你在唱什么？ 对啊，因为八三幺是一个很喜欢跟观众、跟乐迷互动的一个乐团。 这个真的会。 对，然后所以我们会尽量的在音乐里面做一些可以跟乐迷互动的元素。对啊，所以这样子比较有趣，比较现场气氛比较热闹一点。 这个好像真的是互动的时候会非常有感觉哦。嗯、 对对。 就全场一起干了干了干那种。我聊一首这个专辑里面我莫名喜欢的一首歌，就听起来哇，好爽，就是这种感觉，很有画面感。分北野。 哦。 这首歌听到的感觉就很想去吐槽，然后会莫名的特别开心，因为很生活、很真实的一个状态。所以私下里面你们谁最会翻白眼？ 最会翻的。 如果以翻白眼这个动作来讲的话， 技术，翻白眼的技术， 五个人里面最厉害的应该就是 B 吧 ？B 没错，吉他手 B。 对他们， 你们确定 B 翻白眼你们看得到吗？ 他翻的超漂亮的， 真的 ，B 翻一个给我看看好吗？ 可是观众可能看不到， 对 对不对？ 我看到就 看到。 好了，我截图视频给你们了。 没有，我们的 MV 里面都有 MV， OK， MV 都有。 好，安利一下 MV 啊，可以去找一下翻白眼的歌，还有他们的 MV。阿电来说两句话吧，因为阿电上来就说我是说话比较少的，所以我想让你多听听你的声音。 你想听我说什么？ 比如说那个就是论翻白眼的技术，你会排在谁的后面？ 我觉得其实我在团里面脾气算蛮差的，所以其实严格来讲，翻白眼技术应该我算最高的。 所以你现在要跟阿 B PK 一下， 因为很多事情都会没有啦，没有没有没有，因为你是说如果翻版的技术它是最好的， 对，但 是我是最常翻的， 对， 就反正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我都很容易翻白眼。 对，因为阿电确实是他身上会有一种有点酷酷怕怕的， 自己 一种 身着新颖呢。 所以你的人生格调是自己能办到的事情，从来不求别人，比如说夸奖， 是 吧？ 就是我都自己来。 啊，那什么事会让你们翻白眼？迟到肯定是小菊一定会大翻了。 哦，没有，因为一开始会，但是久了其实你就莫名的习惯它了。对，然后想好，那既然大家都迟到，那我也晚点到。 还可以这样，你要 这样子。对，到其实到现在就是我约的时间我绝对都不会准时到。 所以这么听起来你们好像没什么排练的时间。 对， 比较有效率啊，可以用的时间比较少。 其实阿电很容易就是因为肚子饿翻白眼， 对， 生气啊， 对， 所以你是饿不得的。 对，我就是肚子饿，我就没办法好好做事。 那你现在饿了吗？ 我刚吃饱。 太好了，好开心的哇！ 安全， 鼓掌安全。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所以大家都在工作前把我喂饱。 OK， 好，那还有一首歌，这个也是跟阿信合唱，五月天的阿信合唱的，对吧？ 对， 叫干了干了。 是的， 还有任贤齐小 哦，对对对，小齐哥，对对对对对，这里面有一句歌词也蛮好玩的。劝酒的人最奇葩，特别喜欢这个歌词。女生真的很容易被劝酒。 哎，真的吗？ 为什么？ 真的。 喝酒不是男生。 对，因为我们真的很少跟女生喝酒，我们不太懂啊。 对， 你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吗？ 哎，你这装得很好哎，点赞啊。 为什么女生很容易被劝酒？ 真的会，比如说女生会经常说我不舒服，或今天怎么样，我不喝了。 嗯。 就说不喝了，那肯定男生或者是朋友会找各种理由说你要喝。 嗯。 是这种。 啊，就继续喝。 哎，你们的表情完全就 你可以 饶有兴致是想怎样？ 对，你可以教我们几招吗？ 并不会， 对啊， 我不会给自己挖坑好吗？那你们是平时会喝酒吗？ 平常会喝个一两杯， 对啊， 一两杯吗？ 一两杯， 所以 不会过量。 你们谁最能喝？ 最能喝应该是阿电， 就你呢， 霸 天 啊，你还 讲我，对啊。 可是阿电现在比较少喝，他以前很难喝。 嗯哼，谁最不能喝？ 最不能喝的 就是我本人 小菊啊， 小菊不能喝， 号称一杯倒。 小菊，你说你性格又温和又不能喝酒， 是， 你所以你是团里的好男人对吧？ 对，我超级好的，对对，我是那个，对，我是 容易被骗 了，我是被歌迷当男神在看待的一个人， 自己讲是不是？ 温柔、体贴、幽默， 好，所以 人意， 你夸够了吗？我可以继续了。 继续，你继续。 那你们平时会跟那个五月天的师哥们一起喝酒吗？ 之前会比较， 他们现在好忙哦。 他们现在很忙， 对， 然后也比较少喝酒。 对， 以前我们在 哦，以前我们很闲。 第一张，我们在做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啊， 对， 比较长， 因为我那时候在他们录音室录音。 对，嗯，然后后来我们现在我们自己盖了一个录音室，就。而且现在我们常常也是每天都是一早忙到晚， 对， 大家也没办法。 所以你现在是说你红了的？ 对， 你们红了， 没有那么以前大家可以啊喝醉就不管明天， 对， 但现在不行， 现在就明天早上自己要集合这样。 所以我现在很开心跟他们坐在一起录节目，他们又没有宿醉，然后又吃得饱饱的，所以我们现在要来听一首歌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左三圈，右三圈，对你翻了翻了翻白眼，左勾圈，右勾圈，是你翻了翻了翻了圈，翻三圈，再三圈，烦人的嘴脸，你翻了翻了翻，你翻了翻了我的天，翻了白眼。 口气怕口轻点，外人为你翻白眼，全世界都傻眼，你心里随意大爷，我眼球真的累，后空翻里完全大家都往南走，你去靠北崩溃，太多太多暧昧，太少的小直线，太多太多热恋，偏偏没种永远，太多太多口水，太怕太怕冒险，谁在最难的水光三圈，对你翻了翻了翻白眼，左勾圈，右勾圈，是你翻了翻了翻了圈，翻三圈，再三圈，烦人的嘴脸，你翻了翻了翻，你翻了翻了我的脸，翻了白眼。翻了翻了翻，翻了翻了翻，翻了翻了翻，翻了翻了翻，现在最难的时光是要不连自己打自己。左三圈，右三圈，对你翻了翻了翻白眼，左勾圈，右勾圈，是你翻了翻了翻了圈，翻三圈，再三圈，烦人的嘴脸，你翻了翻了翻，你翻了翻了我的眼，翻了白眼，翻了翻。 Car Mix 最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大家好，我们是 831， 文明驾驶，不急不躁，一定要遵守法规，注意 行车安全哦。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这张专辑。刚刚说了有跟阿信跟任贤齐一起合作，怎么会想到请两个大牌一起合作呢？ 我是阿普，因为其实那时候这首歌写好的时候，我们想说这是一首兄弟歌嘛，兄弟间的歌曲，那我们想说我们应该找一下我们的好朋友一起来合唱。 然后我们就问了五月天阿信，那他也很爽快就答应了。然后那时候我跟他在配唱的时候，他就说：“哎，这歌其实好适合小齐哥。”然后我们就很不要脸的，就是也去问了小齐哥这样，然后就促成真的是蛮开心，因为我们可以跟滚石的两个大前辈然后一起合作，是真的蛮开心的。 是，所以你们跟阿信的关系非常好是吗？ 他算是我的师父吧，算是带我们入行。 其实我之前也有问他们，在录节目之前问他们会不会介意一些问题，他们说没有，所以我就问了。因为网上有很多拿你们跟五月天进行比较的，怎么来看这件事？ 其实能被跟五月天比较应该算是很荣幸的事吧。对啊， 但是如果太像的话好像有种复制的感觉啊，你会怕吗？ 我们不觉得啊。那这些事情大家要怎么想那是大家的事，我们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东西。 你们歌曲里面有一些风格，像嘎啦嘎啦翻白眼就是很好玩的一些风格，有很多类似于心灵鸡汤的那种风格的。 心灵鸡汤？ 对，心灵鸡汤的那种风格的。就是稍微缓一点，然后讲一些理想啊，什么只是不想被世界改变啊之类的这种的。 对。 哪一种歌你们更擅长或者是更愿意去创作？ 其实每一种歌我们讲的东西都不太一样，因为是生存指南，我们觉得他们是在写面对现在这个世界大家的那个心灵的感觉。像我不想改变世界，我只想不被世界改变，他在讲，因为我觉得以前啊，我们都会希望自己可以改变世界，但是大家慢慢的你才会发现啊，世界真的太难被改变了，那只求就是无愧于心才最重要的。所以其实我们每一首歌讲的都是我们自己的心情啦，但都是不太一样的，每一个时期然后心境都不太一样。 那平时你们是会开车吗？ 开车会。 对，都有车还是你们五个一个也会有一个车？ 我们都 都有是吗？ 没有，我们以前去表演的时候，我是八天，然后我们以前去表演就是朋友有借我们一台车，然后我们就开那台车在全台湾这样跑啊。但是因为有时候其实就是全团跑就很累啊，大家对都得轮流开。我觉得那段时间蛮有趣的。 所以你们五个都是喜欢车的吗？ 还不错啊。我觉得在大家被困在车上那段时间，算是 困在车上，好像不是应该喜欢车吧？ 感情变很好， 这是什么理由？但是阿电一直在玩我们的模型。 对啊，因为你们的模型真的做得还不错。 所以阿电是对车格外感兴趣，还是你现在只是很无聊？ 我买过车，然后。我觉得其实我那时候买车子我觉得很有趣的原因是因为说买车子我会自己想要在里面装很多自己喜欢的东西， 改装 的音乐。对，其实我觉得车子是一个 属于自己的空间， 行动式的小空间。 对， 我觉得很方便。 那如果这一张专辑当中就是生存指南当中让你们推荐一首比较适合开车一首或者是多首啦，比较适合开车时候放的，你会推荐哪一首？ 小菊最想推荐哪一首？ 看什么时候开车， 堵车肯定是翻白眼。 对， 没有，但是如果你 干了干了，永远不会推荐。 对，如果你刚喝完酒，就千万不要开车哦。 对 对，然后你还说我都听干了干了，不要说是那个，不要说是我们叫你听的。对，这个时候就听《饥饿游戏》吧。对对，因为 开车会开飞了吧？ 就是振奋你的精神，让你精神饱满，开车专注力更集中。所以我会推荐《饥饿游戏》在开车的时候听。 好 ，UP 呢？ 其实我自己蛮喜欢专辑一首《世界上最危险的东西就是希望》 啊，我知道。 对，因为这首歌觉得在开车的时候听应该蛮爽的。 所以阿普是一个走内心的人， 啊、是一个前进感呐、啊，歌曲很有前进， 怀抱不会堵车的希望。 阿电有吗？ 破灭吧。 我应该会选抒情歌啦， 抒情歌比如 对选《不关你的事》，因为其实开车如果听快歌或是太重的歌，有可能油门会 hold 不住， 对， 可能会油门会踩太用力，对，所以听个抒情歌。开车就舒舒服服的。 好， 那如果说要我推荐的话，其实我要说真实经验就是整张专辑。 不用 说，因为我在车上就是我就放着这 张。你套路好深哦。 大天你没有路可以走了。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张专辑它非常完美，它刚好40分钟。例如说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我就知道开到哪里是40分钟，那我在一张专辑听完最后一首歌的时候就会刚好到。 你这我可以剪成预告片。OK， 好，八天。 如果是我开车下班的时候可以听老妈最常说的